现在为你带来好音乐的是每天同一时间会准点播出的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我是梧桐。刚刚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是周杰伦的简单爱，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曲婉婷的一首歌，由曲婉婷填词谱曲，也是她发行的第二张专辑 Say the Words 当中的第二首主打歌，叫做阳光下的我们。 是在对我们说，你别太在乎。可又是谁夺走了我们追逐的善良友爱，彼此信任尊重？我不要你的嘲讽和我刻薄，我要你的温度。我用我的态度，你绝不失去我的风度。有一个孤单的脆弱的迷茫的灵魂，在向世人呐喊着，你有没有听到我？ 时光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十几年前，那句镜头找到那些宝藏，总是听成了街头找到那些宝藏。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时间呢，如果可以再回到那个时候就好了。 黄色烟消还在飘，头顶风放在鼓噪，一瞬间的风暴，石头双脚干不了，晒伤眼角不无聊，对着

说想我就看他，我这里半个月亮，你那里是不是也一样？月光照在我身上，想你的手掌不在我的背上，虽然是半个月亮，爱你我像把夜的月光，从不吝啬的拥抱你每一个晚上，从不吝啬的拥抱你每一个晚上。 有效率，没漏洞，成熟又会撒娇，在单纯和智慧之间切换用不了一秒。无论是做主持还是导演，无论身边的搭档如何的改换，中国电视行业环境如何的变换，无论自己的年龄怎么样增长，都十八年如一日的站在舞台上。接下来听到就是何炅《早晨》。 感觉到刚刚睡醒的你跟我一样不想睁开眼睛，还听见小狗在咿咿呀呀，把地上的衣服翻来覆去，感觉到阳光洒在腿上，空气中弥漫着慵懒气息，待会儿我们就泡点咖啡，喝一点清茶也可以，让我们继续开着电话录音，忘掉大家烦人手机，小小空间只有我和你，我们就是演 Romeo and Juliet， 这次唯一不同的是不会再有那辞别声音，以后每个早晨都有我和你。我紧紧的心如刀子，现在我又想再一次，让我们继续开着电话录音，忘掉大家烦人手机，小小空间只有我和你，我们就是拥抱一样主页，这次唯一不同的是不会再有那辞别声音，以后每个早晨都有我和你，以后每个早晨都有我和你。 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听若有情， 听

也没什么不好，话变少也很好。没有泪水，没有煎熬，再也没有你让我吃不下睡不着，心碎如我好炫耀、 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休止符》，喜欢孙燕姿的那种在爱情里面自省自知自持自重的一种姿态，钢琴营造了一种空气凝结的冷调氛围，安静之后沉淀的音乐表情让人觉得格外的惊诧，原来可以这么冷静的诉说，在他随意转换的真假音的一种滑翔当中，那样的姿态是很撩人的。 把我留在你身边是否就是幸福，两个人的世界你是否就很满足，对我你只有一再的约束，我的痛苦你不清楚，跟我相爱或许你一把对我孤独，到底是你的沉默还是你的沉默，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温度，如何相处我不要舒服，角度看着世界的拥有不做得到的感触，超乎你想象的程度，爱我的路行路人生必经之路不愿停住，世界我要征服，我求你的付出希望能得到你的感受，在年轻的地图这是无意义的征服，让我写下爱的手指，希望能有你的祝福。 先机新乐汇购物广场旺铺现货爆售商，美食街16家商铺，一二层捆绑出租，每间400余平米，餐饮、购物、休闲、住宿、娱乐，多重商机正在向您招手，不要让财富与您擦肩而过。价格详情面议，招商地址：雁林路与石梅北路交汇处新乐汇购物广场美食街。财富热线：0316-575-8224、153-7325、0625。 清晨，亦或傍晚，在小区林间小路上悠闲漫步，看微风掠过树梢，听溪水潺潺声响，

是很好的导演，李安也是，但是他们喜欢讲的都是人如何在世间的甜蜜与痛苦当中修行，那些微妙的进退、不舍、克制，尤其是王家卫跟周星驰很像，都是巨蟹座，终其一生都在拍同一部电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呢，也是来自于一部电影《怒放》，我们来听到《为梦而生》。 为梦而生，一生为梦而活着，我不要无所谓的存在过。推着我们去未来，现实给我太多无奈，我失望了，为何活下来，在心底的那一种莫名感动，这深夜里一遍遍敲打我的灵魂。为梦而生，一生为梦而活着，我不要无所谓的存在过。为梦而生，一生为梦而执着，就让它沸腾着我的血液，我的脉搏。

need to suffer. 你把自己杀得发狂，你把自己说放得下，你把自己整个都 need to suffer。 谁的寂寞明天会沙哑，我们想象中那么傻，只是思念默默的温柔这么大、yeah、灰色天空想他，哭到自己像个傻瓜，听到自己说放得下，看到自己真的不是他，谁的寂寞明天会沙哑，我们想象中那么傻，只是思念要怎么打，我真的不是他，还是怀疑我还是想他，好的那些像个傻瓜，孤独的人傻得可怕，好吧其实真的会沙哑，因为我是真的爱过他，疯疯癫癫满是伤疤，还是不出会潇洒，用力忘记他。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有不同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好到你们。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听到的就是刘惜君演唱的一首歌，由秋妍作词作曲，在2017年3月8号发行。刘惜君首次演绎摇篮曲，看似有些大胆和冒险，驾驭起来呢就是游刃有余。从音色的揣摩改变到感情的呈现层次，从词曲编配到歌曲录制，每个细节都有条不紊的消化，并且力求完美的表现。刘惜君，幽兰曲。 从前有个大怪兽，爱冒险的孩子都能见到，还有一个古老城堡，会魔法的神仙什么都知道。幽兰的夜，亲爱宝贝快睡觉，睡觉。 Oh, 来是这样，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易峰2014年的专辑《一封情书》当中的一首，叫做《记得我爱你》。 留不下来的交餐页，我用一段旅程来逆向思考我的伤悲。末班车要开往终点，想说的话太多，却只能说再见。留不回去的是眼泪，可惜了这个让人触景伤情又情的美。爱没有所谓的抱歉，所有幸福的可能我都想成全。记忆的窗景，时间停在哪里，我们那些憧憬，记得我爱你。遥远的回忆那么近，缠绕的情绪太远，你还是我最舍不得的曾经。 三和日月明物流承接全国各地、世界各地货物发运业务，整车零单、集装箱业务、汽运、铁路、空运，优质高效快捷的运输服务，国内国外专线直达，空运包仓价，出口代理报关等增值业务，满足不同客户的运输需求，客户的满意是我们的心意。联系电话：13784792566、15076603033，携程希望与您的合作。 深圳好，花艺农大长紫竹首届赏花节4月22日正放来袭，踏春游、赏鲜花、品美食，紫竹与您签下10天美丽契约。地址：大长县陈府镇紫竹生态庄园，详询8980808。 畅享大厂最美此图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海选大厂赛区报名正式开始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报名热线885-1998，885-1998。 仙鹤珠宝城五月聚会狂欢，4月29日至5月3日，全场黄金零折旧、零损耗、零差价升级换新，钻石彩金享七七折，满额更有液晶电视、iPad 等好礼送不停。 听说喜欢就要放肆，但爱是克制。要我说，你依赖富达苏宁根本克制不了。预存10元抵200，买1000减150，这优惠不放自购还等什么？详情店内咨询。 哈弗授权新丰源 4S 店入驻仙河，全系哈弗车销售，专业维修保养，快速理赔出单。仙河市交警队东3公里，102国道南侧，销售电话318-0012，服务电话318-0016。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正着过去和意外的很多感恩，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与你沧桑，我爱的人 属你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你想我在。 静填词作曲，并且和小沈阳合唱的一首歌，相信大家这个时候已经猜到了，没错，就是我的好兄弟。歌曲呢在2011年4月15日发行，收录在了专辑拿得起放不下当中。 在你回魂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我的

在还开一眼，你纯真的容颜，我静悄把心放在你窗边，这是我们最后一面。如果这爱意对你是一种报复，你不该勉强你的心，因为我不勇敢，你这样一种苦，我心甘情愿给你自由。说走就走，不要回头，不要让我看到你在流泪，不要回首，不必点头，答应了你不为我流泪。说走就走，绝不回头，绝不要怕我会把你拖累，不要回首，不必点头，不愿看到你为我流泪，快忍不住，我好想哭，可惜我坚强的对你祝福。 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刘若英的 Good or Bad， 多年之后再次翻出来，居然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当时会喜欢这首歌，也许稍微有一点消极的生活态度，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已经开始萌芽了吗？不过当时的自己真心没有懂这首歌的感觉，一起来回味一下 Good or Bad。 Got a phone call from the hospital today.Does not feel so well. All of a sudden he has run you left to hear. Now the music is playing, but no more stereo. Got a phone call from the record company. It's about